清新空气 哦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，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，大写的一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我宁愿置身入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四十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我把车停在一家酒店的门口，跟郝淑文没商量地说，随便吃点什么，把堵车时间混过去。酒店的餐厅人很少，钢琴假模假样的慢弹，雅致豪华，反正也吃不到嘴里，只让你对几载人的一餐饭认账。我们点了两道菜，都是凉的，一荤一素，服务员还站着等我往下点，而我却已经合上了菜单，说我们不够再点。服务员眼睛一瞪，转身走了。哼，我跟郝淑文笑了笑，随他瞪眼，我们都活到了不装面子的境界了。吃了两口金瓜海蜇丝，郝淑文胃口大开，叫了一扎啤酒。啤酒下去大半的时候，他说，哎，我们当时怎么那么爱背叛别人呢？怎么也不觉得背叛无耻啊，反而觉得很正义。我问郝淑文又想起什么来了，郝淑文说，我们每个人都背叛了刘峰，难道不是吗？你萧穗子不也在批判他的大会上发言了？我说我没发言。郝淑文白眼发红一瞪，什么？你没发言？哎，我怎么记得每个人都发言了？我不一样，我也是被所有人批判过的人，批判刘峰我资格不够。我记得你发言了，你什么狗记性？我就记得当时就是何小曼没发言。这时我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郝淑文又要了一扎啤酒，不装面子，样子也不要了。他咕哝着说，我怎么记得你哎，你再喝点你就记得更多了。第二扎啤酒冒着泡泡，郝淑文的嘴边也冒着泡泡。他说，哎呀，我们那个时候可真够混蛋的，还把背叛当正义。哼，那就是背叛的时代，时代混蛋。哎，小穗子，我背叛你的时候 我可真觉得满腔正义。我看着他，哎，郝淑文是怎么背叛我的来着？小穗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可是我记得郝淑文从来没有跟我说过。我把你写给邵俊的情书交给领导的时候，感觉好着呢，就像少先队员活捉了偷公社庄稼的地主。我把这事儿告诉你的时候，你当时肯定恨死我了吧？我掩饰着自己的吃惊。小穗子，是你那次来深圳我跟你坦白的，对吧？没错没错，就是咱们俩在我家那次，当时我们家就咱们俩。30多年来，这是告密者第一次向我自我解密，啤酒真够神的，不仅能够让人忘掉发生过的，还让人记得从未发生的。我还是看着郝淑文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。小穗子，我跟谁都没说过，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，你配听我告发自己，别人不配，别人也不懂啊，懂了也不会谅解。我那次告诉你，就知道你会谅解，会原谅我。呵呵，你还真原谅了我。那时我看到全体人背叛你的时候，你有多惨。后来林丁丁要出卖刘峰，我要他保证绝不出卖，结果丁丁还是出卖了，我们都出卖了。你说你没有发言？不可能，我不会记错的。等郝淑文被啤酒撑大了肚子的时候，他的自我解密进一步深入。30多年前，郝淑文怀疑我跟邵俊关系特殊，就开始接近邵俊。嘿，那时候我就发现，男人真不禁勾引。邵俊，那个长得像大姑娘一样漂亮的邵俊，一对菲菲的眼角，长睫毛打扇子似的，嘟嘟的嘴唇，化妆时还比其他男兵涂的口红要艳。我怎么会给这种人写了上百封情书？现在想起我只想吐。郝淑文耸起肩，摊开两手，哎，怎么会勾引那个男人？勾引他就是为了搞清你。你不知道，当时我们都觉得你是个小怪胎，诗人电影编剧的女儿，诗人本身就是怪胎。说到这儿，郝淑文又笑得嘎嘎嘎的。我以为有何小曼，怪胎的角色就轮不上我了。邵俊的漂亮跟邵俊的浅薄都像女人，俗气也像女人。俗来自民间，民间就是接地气，所以俗气代表着生命力。不俗的人往往魂比肉体活跃，等于半死的。我根据郝淑文叙述的那个邵俊，才解密他们短暂俗气充满生命力的情史。他们当时都是排级干部，可以公开谈恋爱，但偷情的味道更好，偷的那个情胆包天，无法无天哟。那时恰好邵俊的同屋回重庆探亲20天，他们每一夜都没有放过，睡眠都戒掉了。邵俊的房间在2楼走廊的最尽头。好一个大胆的郝淑文，不仅得蹑手蹑脚爬上嘎吱作响的朽木楼梯， 还得走过整条坑积不断的倚柱走廊，再推开吱扭扭如胡琴独奏的老木门。红楼的大房间隔成了小房间，隔得也不规整，加上楼的慢性颓塌，门和框都轻微歪扭倾斜，因此开门关门都冒小调。走廊一边十个门，每个门里都可能出来一个企业的男兵，他们太勇敢了，我们的女分队长。他们在蚊帐里相拥而卧，蚊帐里就是他们的伊甸园，一对最漂亮的雌体和雄体。郝淑文分析，当时他冒那样的危险还处于一种竞争心理。看看萧穗子，一个15岁的不打眼的小兵疙瘩，能够让一个漂亮成熟的少俊陪着他玩情书案头一玩半年，那小怪胎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让张嘴就是错别字，一封家书翻几十次字典的少俊天天动笔，少俊容易吗？一共也没念过几本书，每天要搜肠刮肚的想出词来谈纸上恋爱，男女间能有那么多字写？不就是一拉手一拥抱一亲嘴儿，下文自然就有了吗？少俊22岁，陪着小兵疙瘩费劲儿，看看我郝淑文几下就能把事儿搞定。果然手一拉就搞定了。21世纪的郝淑文一个劲儿地问，哎，小嘴子，你真不恨我？郝淑文美丽的动体进了蚊帐，少俊一定想，这半年跟那个小丫头费的劲儿真够冤的，上了小丫头的当了，这么简单具体的事儿，让那些纸和字弄得那么玄乎那么曲折。郝淑文此刻推开了高高的啤酒杯，为了让我把他诚恳的脸看清楚，就那样他轻而易举地让少俊交出了我所有的情书。又过了几个帐篷之夜，郝淑文轻而易举地说服了少俊，跟他一块儿主动把我的情书上交给团领导。郝淑文眯上眼有点色眯眯地说，哎，那时候做王八蛋觉得比正经人还正经呢，现在要我说什么是好人，我会说不出卖人的人是好人。小嘴子，知道我最后一夜从少俊那儿出来碰到谁了吗？刘峰。刘峰正好上楼，当时郝淑文下楼足尖碎步比贼还贼，手里还提着他的黑色平绒布鞋，一眼就能够看出他刚才干了什么。可是刘峰比郝淑文还不好意思，居然一句话没说就跟郝淑文擦肩而过。回到宿舍，郝淑文一夜都没睡，心里只有两个字，完了。第二天刘峰在毯子宫之后跟郝淑文谈话，说身为老兵党员半夜上二楼会影响不好，二楼是男兵宿舍，人家会怎么想？这么多十几岁的男娃女娃，一个像小郝这样的党员干部要带好头。他复述的这话我信，典型的刘峰思想工作语言。郝淑文告诉我，也是从少俊对我的态度上，他厌恶了少俊。什么人格？ 虽说是纸上恋爱，可也不无真情投入啊，说出卖就卖得那么干净。记得当时少俊主动坦白有功，揭发我更体现了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所以基本被领导无罪释放。有其父必有其女，什么根不正苗自黑，用资产阶级情调引诱和腐蚀同志加战友。少俊揭发我的时候，把他在写情书时期长进的那点文化都给派上了用场。一个22岁的男性，同志加战友，好好的就成了一个15岁小女兵的受害者。郝淑文说，他正是从少俊的倒戈看到了少俊的无耻和残忍，于是彻底对少俊寒了心。此刻郝淑文被啤酒调动出了一种悠远的哀伤，问我真爱过的，无论是肉体爱的还是心灵爱的，都不能说糟蹋就这么彻底糟蹋，对吧？你说少俊这种男人还能要吗？啤酒真好，给了郝淑文说梦一般的意境。郝淑文接着说梦话，少俊为了我背叛了你小穗子，他也会为了别人而背叛我。那几天我看他揭发的那么起劲儿，就像看着一个鬼慢慢的脱下人皮一样。郝淑文突然醒来，睁大眼睛看着我，想知道一个秘密吗？我说啊，当然想。哼，少俊也就是个男花瓶，那些年流行出国，他自己没本事出去，嫁了一个奇丑的女博士，跟到美国当陪读去了。知道当时我怎么蹬掉他的吗？那男花瓶我让我爸帮忙把他调到我爸老战友的师里。我爸老说好男不上戏台，好男得吃千般苦，所以他老战友先把少俊调到连队吃苦，再看能不能把他往哪提拔。我跟我爸说，这个男朋友我可是认真的，我爸我妈都知道让我认真难着呢。一听我说认真，我爸就让那小子吃苦去了。说到这儿，郝淑文笑了，脸大红，眼白粉红，但是眼神挺忧伤的。想到年轻时他自己那么一大把本钱，却做了败家子儿，输在了一个二流子手里。少俊调到我父亲战友的独立师里，我还跟他通了几封信，没过几年我就和他吹了。我年轻的时候厉害吧，讨厌了的男人绝对无情，手段卑鄙着呢。郝淑文又张口大笑起来，钢琴声都被他给吓跑了调，一个高雅幽静的环境全没了。吃完饭时间还不晚，反正我们俩家里都没有人等着，就索性去找刘峰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刘峰的这个住处还不错，80年代末建的单位宿舍楼，就是那种家家封阳台，式样材质各式各样，阳台外搭花架，走廊里停自行车，路灯没人修，电梯有人开，人不串门，饭菜气味串门的中低等城市平民住处，等于把大杂院叠起来摞成了16层。一层楼有6家，我们按照地址上的门牌号敲了敲门，没有人应，